英国内政部今日咧宣布 BNO 由2021年1月1号开始可以正式办理咧吓喺英国嘅居留手续。这个详情咧，我谂你自己上网啊，或者一啲朋友咧吓群组嗰度，我谂今日都互相传递好消息啦。 我唔止 BNO 持有人，系 BNO 持有人可以帮埋佢嘅即系亲属咧去申请个居留， 不限年龄啊，仲要。嗯 冇错， 即系话有啲直系亲属，虽然冇 BNO 吓，但系如果证明咧，系一定要依赖啊 BNO 嗰个主要持有人嘅生活照顾咧，都一样放过去嘅。 系， 咁啊呢个详情咧就自己我谂各自去揾啦。但再讲一次咧，去到英国生活不容易啊。 嗯， 呢个日后我哋会陆续咧系介绍啊。好啦。咁今日咧最重要嘅就係中國駐侯斯頓， 係侯斯頓啦、 啊，唔係休斯頓 （Houston）。香港不嬲咧幾十年都叫侯斯頓，即係澳洲幾十年都叫雪梨，係冇悉尼呢個名詞嘅，維珍尼啊，係冇忽吉尼啊， 係杜拜唔係迪拜， 係杜拜。所以咧呢個叫侯斯頓中國領事館咧，突然遭到美國下令。7月24号必须关闭，里面的领事外交人员全部离境，咁咧就出现咧，呢个领事馆嘅中方人员咧喺嗰个天井度烧文件，点知咧就火光红红，乌烟冲天，呢个惊动到侯斯顿咧嗰啲喜爱宁静嘅民居，于是咧就有人报警咧，就叫消防车。同埋呢个警员啊到场察看，咁啊后来发现喺中国嘅领事驻地咧就有豁免权啦，系嘛，咁啊喺出边咧就喺度嗌咧，叫里边啲人就睇住嚟烧，嗱咁咧呢个咧烧法咧。咁样消法咧，亦都令人有啲诧异，因为咧，当然咧系美国要你走，系咪？美国要走咧，你要销毁一啲文件咧，亦都无可厚非，系嘛？但系咧，呢啲纸张嘅文件咧，喺领事馆啊、外交嘅呢啲机构咧，通常啊会有一个处理嘅特别渠道，譬如你后边有个烟通。呢、这个烟通咧系接驳一啲咧铁一啲铁盒，即系烧金银衣纸啊。我哋香港住喺西营盘啊，嗰啲咧啲阿婆咧，7月14盂兰节啊，烧嘢都有个有把火钳，同埋有个 罐。唔系，即系去完大酒店，你翻屋企有啲迷信嘅人士咧，就要摆个火盆喺门口。咁啊，揾啲元宝蜡烛，咁啊烧一烧，或者揾是但揾啲纸烧一烧，叫做揽嗰个火盆。咁呢啲好有中方特色嘅。 歌连神国啊，有呢啲咧，有3000年农业社会嘅特色，照计咧就烧惯烧熟。 系咯，所以好正常。 加埋咧，你啲领事馆喺美国住咗咁耐，你如果了解美国嘅民情咧，你就知道咧，呢啲突然间出现啲烟火咧。是会引起啲邻居对面屋呢一啲不安。是吧，嗱呢啲就真係我哋成日讲中国人住喺西方国家呢，你唔好用中国人嗰套风俗文化为自我中心，为行为嘅自我 中心。喂，会唔会呢个领事馆平时都系烧开乳鸽啊，或者搵隻乳 猪。咪你搞到 BBQ。 咁喺个庭园里面烧，咁样烧开，咁佢咪諗住冇乜所谓囉。 只会冇所谓啊。你大陸都識講啦，外交無小事，周恩來講噶嘛，呢啲咧點會係小事啊？小事咧，你影響觀感係咪？ 唔係喎， 點解外交無小事？早兩年沙地阿拉伯駐土耳其大使館，據說由王儲下令，係咪將一個異見嘅記者引咗入去？然後干手正腳予以咧制裁，然后咧喺里边咧系斩到 分尸啊， 一碌碌分尸， 跟住碎埋尸都揾唔翻， 碎埋尸用夹同埋用车干手正脚运走。 系 你有冇听到个隔篱邻舍投诉话闻到一阵尸臭，又话咧听到里边惨叫，然后见到啲血水啊喺个坑渠嗰度咧就渗入嚟，或者将条尸斩喺一碌碌。翁喺嗰个墙嗰度用整条。 咁你咪即係赞扬沙地阿拉伯嘅使馆 谋财害命。 唔系，我赞 干净啊！ 我赞扬佢咧，外交人员有外交嘅专业同效率。我唔赞同呢个行为。 嗯， 系嘛？但系我哋今日讲嘅科学同埋理性。 嗯， 沙地阿拉伯喺土耳其使馆啊， 嗯， 做一件咁嘅事啊。啊、都做得了无痕迹啦、啊，唔、 嗯、 会话惊动到差人、啊。 喂，但系， 唉， 你都知啦，一个国家嘅领事馆等同佢嘅领土，系嘛？佢喺自己嘅领土上边，无论烧乳鸽、烧乳猪定烧文件啊， 觉得系咯， 咁关你咩事啫？ 呢个咧就牵涉到好多华人、中国人咧移民去加拿大。 系啊，喺我自己屋企做咩？关你咩事？ 佢觉得喺嗰个后花园嗰度 BBQ 或者晒咸鱼，或者咧。喺嗰度咧，炸臭豆腐，係佢個 territorial right， 嗯， 即係嗰個叫領界入面嘅權利，因為嗰間屋佢買咗， 係或者喺佢嘅窗口或者係露台掛住嗰啲萬國旗，即係嗰啲底褲胸圍啊， 係 嗰啲阿婆底褲啊，即係好似嗰啲口罩咁。 覺得我喺個陽台咁晾出嚟，有咩冚安咪趌到你，係你係趌到成條街。因为你在西方文明社会呢、 嗯、 它是很注重成条街那个字叫 neighborhood、 嗯。 这个 neighborhood 就是我住在对面住在隔离。每一天我八点钟出门口、 嗯、 带着一个良好的心情揸着个车腾出来。如果我抬头望望到对面呢这家 Chinaman 的家呢挂住一些很古怪的内衣那些颜色。 是 同成条街嘅色系，嗰、那个叫 color system， 即系特别系农历新年前后啦，就唔知点解特别多啲红色嘅内衣裤啊！ 你啊试下喺德国同埋瑞士个城市做下呢啲嘢啊，系嘛？你唔好投诉种族歧视，就系、是、种族歧视啦，对唔住啊！如果你唔中意，就唔好喺嗰度置业咯，系咪啊？ 嗯， 嗱呢啲咧，一般啲土豪啊，或者咩？初初去到唔知啦，话你中国外交人员外交无小事咧，就应该明白嘅。因为唔只系中国人咧，我哋平衡少少。喺英国咧，七八十年代嗰啲印度人， 嗯， 搬入一条街咧，中意喺个厨房度煮咖喱， 嗯， 哇，嗰阵咖喱味咧， 好方便， 入去个墙同埋喺个后花园嗰度咧， 嗯， 啊，春来榴莲飘香嗰只咧，就搞到前后咧。都聞到，咁佢覺得冇問題。 嗯， 嗰啲椰香、辣椒、咖喱好濃噶嘛。 嗯， 但係隔離嘅白人咧嘅英國鄰居就去投訴啦。 嗯，其實唔止噶，你講到呢啲咧，即係好都好好清晰啦個例子。但我聽過一啲，譬如喺加拿大或者英國呢啲地方，有啲華人佢帶個飯盒翻去。你都知華人帶嘅飯盒咧，嗰啲飯餸咧多元嘅，即可能咧鹹魚蒸肉餅，溝個腐乳芥蘭炒牛肉，再加個鹹蛋之類。咁、好啦，經過微波爐再焗一焗，跟住攞翻出嚟，依三種味溝埋、對於華人嚟講咧係天下嘅美味。但係對於咧。即係唔同國家嘅歐美人士嚟講咧，呢啲鹹蛋蒸肉餅加腐乳牛肉炒菜， 好惡頂啊！ 嘅撈埋嗰陣，除加埋微波爐嘅温度咧， 好似三期香港腳 嗰、那個 office 裏邊咧，就真係災難級啦！ 唔好帶翻寫字樓啦， 化學攻擊 唔緊要，你唔你喺屋企自己閂埋道門，自己食係冇問題嘅，係嘛？即係我所講嘅呢個都係。如果真係 BNO 又好咩到將來移民呢個加拿大、英國、澳洲嚇、即係聽開我哋光明頂，我哋十幾廿年久唔久都提出呢個問題啊、苦口婆心。 咁唔係，咁你都可以話人哋嗰啲芝帶翻嚟嗰啲芝士、番茄、生菜、三文治嗰啲芝士好公鼻嘅，你都可以唔中意嘅。 咁嗰度係佢地方啊嘛。 嗯， 即係你而家65、60年代你住冇屋區嘅時候， 嗯， 你當然可以抬住一啖。臭豆腐啊， 嗯， 走上去水街啊，第三街嗰度买啦。 系，人哋仲话 嗰度有鬼佬行过，唔通你鬼佬一脚踢落你当嗰个臭豆腐嗰度咩？鬼佬帮板都唔会噶嘛，因为佢尊重呢个系华人地方啊嘛。 嗯， 系嘛？呢个睇下边个 majority， 边个系占多数嘛？系嘛？啊，呢、這个问题其实我哋不嬲都讲过好多次， 系 唔好引起人厌恶啊。 唔会嘅，唔会嘅，因为我发现而家近期咧多咗啲新听众，佢话啱啱呢一年半载或者呢几个月先听嘅、 哦， 所以你咧定期咧， 我唔想 loop 翻一次都得嘅， 请呢啲新听众听翻2004啊、05年啊，我哋个光明 顶，人哋读紧小学， 我哋光明顶咧就我哋系受经得起考验，譬如话我三年前我话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 嗯， 嗰阵时你觉得匪夷所思，而家你信唔信？ 嗯， 啊，英国战舰伊丽莎白号都去埋， 系啊，喺 美国两只航空母舰加澳洲已经搭起个鸡棚， 嗯， 系咪？ 系啊， 啊，好啦，呢、這个叫做我又讲过，欧洲麦克莱夫人放110万中东移民入去，必定有问题。 嗯， 而家你信唔信？跟住我觉得呢个总理与总理咧，可能有啲问题。 嗯、 好啦，而家德国国会同传媒纷纷责成，问麦克莱夫人点解你对中国嗰种态度系友好得咁奇怪？系嘛嗱，你跟开光明顶真系系嘛？三年、五年、十年，我哋预测嗰啲大事啊，系冇一件衰，包括英国退出欧洲 ，Donald Trump 当选 ，OK？ 嗯， 啊，不过我哋呢啲习惯。又唔好嘅，搞到有啲人咧纷纷仿效，每日咧就中意预测啲嘢，咁啊梗系瓜嘅机会高啦，系嘛？即系呢个我哋要反省，我哋无意去开一个咁嘅头啊，叫人预测，诶、哎，听日个太阳会喺东边升嘅，系嘛？ 嗯， 我哋讲大事， 即系例如话咩个疫情七月就会淡落嚟， 七月就会淡噶啦， 系啊。结果第三波爆发， 结果咪第三波爆咯。 啊，真系好笑嘅、哦、真 系。我一早已经话呢个系世界末日热诶呢个热身啦，我广告翻嚟做。咁而家又中咧， 嗯， 两个月前，不过嗰晚你唔喺度，我同阿博士喺度，我话一国一制正式结束， 嗯， 系嘛？从此香港进入另一国两制，对唔住，正式结束。從此進入一國一制，係咪？ 係啊，係啊。 跟住 Donald Trump 喺玫瑰園嗰個花園點講？ 咪就係話咯， 就是、One Country One System。 One System 呢個又係我哋商台光明頂嚇，係、啊、全世界第一個講出嚟，係咪？ 嗯， 啱唔啱？ 係、啊、依、這個有記錄。 咁你想唔想我講下屆美國大選會邊個贏啊？ 我哋上届讲咗噶咯，由你 啊，你估下，你想唔想讲？ 你睇下听众信众要求， 好啊。 嗯， 咁啊，讲翻呢个呢、這个美中而家咧就翻晒面噶啦，系嘛？ 嗯， 就仗咧打仗咧，即、就、系、是、一个而家个火药库咧供应咧喺个南中国海咧就大过喺台海，甚至美国咧一个布局咧就系、是、以南中国海咧嚟到印啊。吓、这个台海出兵， 嗯， 即系话咧，佢嗰个战略布局，你睇到咧就系、是、佢已经长久咧唔妥你嘅，喺个南海度咧破坏呢啲咁嘅礁石环境，热带鱼珊瑚喺度拥啲龙母嚟， 嗯， 搞到咧咁嘅飞空军基地，周围东南亚国家亦都敢怒不敢言， 嗯， 台湾专家咧醒目啦，话点解咧？佢因为有两个。核潜艇嘅军港喺中国，一个喺青岛，一个咧就系喺海南，喺沙马。 嗯， 佢话青岛嗰个核潜艇如果出嚟咧，嗰啲因为由呢个青岛一路东海咧，咁落嚟咧，嗰啲水啊系比较浅啊。 嗯， 佢如果开核潜艇出嚟咧，美国同日本会知啊。 嗯， 但系喺沙马港口啊，嗰个核潜艇基地，嘅核潜艇如果经南海深潜咧，因为南海个水好深， 嗯， 尤其近菲律宾嗰边， 系 呢、這个美国同日本唔知道， 嗯， 或者唔系唔知啦，探测到系好难， 嗯， 咁而美中国喺呢啲沙礁嗰度咧，搏命填海起军港咧，个目的之一咧系要巩固啊，如果有一日。离开三亚的核潜艇咧，系可以自由通过南海， 嗯、 不受干扰。 嗯， 好啦，咁对于美国嚟讲，如果对中国爆发战争，好快咧系要用核弹攻击嘅话，佢要提防咧中国啊嗰个核潜艇啊， 在个海底嗰度咧，系发射洲际核导弹。 嗯， 所以咧一定要将沙马港嗰个核潜艇啊，那个基地开出核潜艇咧， 系 喺南中国海截住。 嗯， 嗱呢个就系台湾军事专家嘅睇法。 系 呢啲有料到啦，系嘛？系就唔系话一般嗰啲航道啊，嗰度咁阔系咪？ 嗯， 话咩啲石油运输啊？呢啲固之然系。 我都可以咧提翻我喺若干个月之前啊，可能系去年咧都提过，即系邻近地区有啲人不停咧喺度吹嘘紧咧兴建航空母舰，讲到点样起几多只，但我嗰时已经讲过咧，其实喺海底之下嘅战争咧，先至系将来嘅重头戏，因为咧航空母舰的而且确咧系有佢嗰个战略性嘅重要性，但系喺海底里边嘅核潜艇咧，第一好似你话可以装载咧呢个洲际嘅核导弹，同埋另外特别系美国嘅攻击潜艇咧，因为佢长年累月同苏联咧进行冷战嘅演练啊，喺北大西洋一带，包括埋咧就系北太平洋咧。其实已经长期咧去玩呢啲叫 sit and hunt 嘅游戏咧，玩到出神入化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将来对付所谓敌国，我唔知边个国家吓嘅海上力量咧，其实航空母舰只不过咧系一个即系表面上嘅目标。你以为航舰对决，其实唔系，其实致命嘅喺海底。 海底 无论系洛杉矶级，或者是最先进的海狼级潜艇，美国它的静音程度是可以接近探测不到的，即使前苏联这些这么先进跟这个美国玩了这么久的即深海战争，所以其实整个南海或者东海将会呢是潜艇战先至是主菜， 冇错。 所以点解譬如某啲国家嘅船舰唔能够出海呢？唔系因为敌方嘅航空母舰，系因为敌方嘅潜艇实在太厉害，根本你揾唔到佢，但系佢完全揾到你，即系好似隐形战机咁啊！水底系另外一个隐形嘅战争嚟嘅。 所以咧，军事啊、政治唔系咁简单嘅，吓。我新闻翻嚟咧，我继续探讨啊。 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呢个侯斯顿领事馆事件咧，我谂有一种说法都几可信噶啦，就喺呢个病毒啊，旧年啊，呢个今年年初爆发嗰时咧，美国驻汉武汉嘅领事馆就即刻疏散。疏散咧走晒啲人咧， 系 咁咧。据说咧，就两个月前咧，就美国咧就要派驻翻武汉领事馆嘅人翻去大陆。 嗯， 点知咧今次咧，大陆咧维护民族尊严，啊话你个武掩鸡笼，中意走啊走，中意翻啊翻，翻嚟就得。你要啊交出个 DNA 咧，系俾我做检测。 嗯， 即系个检测啊。要美国外交人员接受中国检查，检查过程呢，据报呢就美国的外交人的 DNA 样本呢是会被采集的。 是。 咁美国佬就唔肯。 嗯。 美国唔肯呢，咁中国呢就话既然係咁呢，你就唔好返嚟啦。咁於是美方为咗报复呢，就即冚你驻侯斯顿总领事馆。 哇，咁样。 这个在大陆方面呢， 大陆的说法， 大陆那些网络啊流传的消息，我想都是有人留给他的啦。 嗯。那但是呢，有一则即是不是很显眼的新闻，前两日的就有架美国的运输机呢就飞了来香港。 哦，这些例行啫，这些小事。 有传说。 运送物资去总领事馆回来。 有传说呢，就话呢，即是咪同香港的领事馆的活动有关呢，会不会准备定万一如果真的要走人的时候呢， 撤侨。 撤侨或者撤走领事馆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些东西要运走先呢，这样。 这个不出奇啊。 是啊。 不出奇。如果你信啊，这个热战呢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一定要做定准备功夫了。 係咪？所以我哋一早苦口婆心，唉，即係又要認一次呢， 由你 去年前年我已經叫你特區政府， 嗯， 當我聞到那陣味呢，你唔好將香港捲入去， 嗯， 香港係一個食四方飯嘅韋小寶城市， 嗯， 佢係叫小寶城 ,ok? 係 係咪？你至少都要嚴守中立， 嗯， 絕對絕對不能得罪美國， 嗯 ok? 嗯， 我咁樣講係全無政治考慮， 即係如果 換常識同埋香港利益， 楊潤雄啊嗰啲咁嘅官員嘅說法就係唔好將香港政治化咯，因為香港好似你話食四方飯係經濟城市啊嘛， 冇錯啦， 邊個講嘅經濟城市？ 阿董最先， 阿董最早講噶嘛，即係意思係大家喺度做生意，唔好搞政治，更加唔好講搞鬥爭。 你最蠢嘅就係林鄭同埋佢嘅前任咧，係都要搞政治，以示自己係政治領袖。 嗯， 你照下塊鏡咧，你兩兄妹，你唔夠班㗎，你以為你自己係？ 嗯， 系嘛？你身为特首讲咗咁耐嘢，不及今日两个圣保罗五 A 沙滩状元啊！吓、啊，有啲报纸啊就问喂，你对国安法或者特区政府啊点睇法？系嘛？呢状元点讲？ 嗯， 系咪？佢哋点讲？引用庄子啊， 系 涉国者勾， 系啊， 就呢个涉勾者诛，就涉国者 厚啊。 系嘛？嗰啲嘅问题嘅是非咧，庄子已经讲咗，我都系问一下啲诸侯，不如问一下啲诸侯先啦。 系， 系嘛？仲有呢个国安法，有一位状元话：啊，我而家咧觉得无感啊！哇，呢、這个新名词好嘢，叫无感啊！ 嗯， 即系冇感受， 麻木， 冇感情， 系 冇感觉，一个叫无感。 嗯， 唔系 no comment， 系 嘛？ 系， 仲有一个。啊！啲記者咧估話想借佢把口啊，扮林鄭，你對特區政府點啊？佢話點？我民望調查已經咧好清晰顯示咧，我唔需要評論啦。呢三大狀元啊，只係得十八九歲， 嗯、 都冇啊，係嘛？喂，佢哋今日呢兩下生低咧，我發覺係高過曬兩任特區政府。炒埋一碟嗰啲咩司局长特首呢係自以为好醒呀嗰啲说话係高过佢哋至少三倍喎人哋未读大学㗎喎人哋年年考第一係都係考到 form 7㗎喎 嗯 係咪所以呢识咁讲嘢呢我觉得有前途、啊、有一两个仲去剑桥升学 嗯 揀啱地方。 其实唔使状元啦好多是非黑白好多初中生甚至高小学生、都已经清清楚楚使乜嘢要读大学或者要做状元、啊。 嗰啲咁嘅记者估话你返嚟返唔返嚟香港啊第日呢个视乎香港有冇学术自由啦。咁你话有冇学术自由啊个历史题啊今年咁样样啊你话有冇学术自由啊 嗯 通识啊呢两年啊，有冇学术自由？ 呢啲都系有啲即系教导有方嘅。佢往往系应对记者嘅问题，都系用一个反问嘅问题。但系呢个反问嘅问题咧，就毫不呢个离题或者尖酸，就反而恰如其分， 系 嘛？ 呢啲好符合啲圣保罗拔萃华人呢啲咧，不愧系殖民地时代。 呢啲平时喺佢哋 嘅名校 课堂上边，或者佢哋嘅课外活动上边，已经系受咗严格嘅训练， 家教有方。 系啊， 亦都同个细路仔醒目啊，天生嗰个 DNA 嗰个资质咧系优秀有关。 嗯， 系嘛？ 即系唔似话之前嗰啲咧，你点解有一年啊？五四运动咪访问其中一个女生嘅，问佢五四嘅精神系咩啊嘛？就答包容啊嘛，即系嗰啲嗱，你嗰啲咧就真系咧唔知啊，即系 我唔知，可能系经过一年嘅香港社会嘅动态嘅洗礼啊，系嘛？ 系啊， 即系呢啲令到香港精英学生今年啊，面对呢啲问题，佢又唔会话，哎哟，呢啲政治问题，我讨厌政治啊， 系啊，所以有啲时候见到呢啲学生嘅应对咁得体咧，你觉得香港又唔系真系绝望， 啊、 即系下一代或者下两代咧？仲係有一啲呢即係好有良知同埋 今日呢三個狀元講嘅說話，我覺得真係咧嚇，香港嘅僆仔，如果你計埋呢三個平均分啦，係贏嗰啲精英廢老嘅咧，呢個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 嗯，係， 係嘛？ 應對好得體。 唉，所以啊，你咁嘅特區政府，你而家咁你話嚇？東周刊報導引述袁國勇。疫情暴增就是因为特区政府边境检疫有漏洞。 是啊。好清楚啦，已 经。讲 是啊。专家讲的。 你不信啊。 是啊。 但这些又是历史重演 ,ok? 是 在1910年满清覆亡前一年呢，在他自己祖家满洲爆发一场20世纪最劲的鼠疫。鼠疫。 是。 为什么有一场鼠疫呢？就是在東北和 外蒙交界有一種叫旱瀨，旱災的旱，瀨就是水瀨的，這種鼠形的動物，它是出沒在山洞和草堆裡面。那在那幾年呢，就突然間呢，那些這些鼠瀨，這些旱瀨的皮呢，就被人炒貴了，因為本來東北呢是盛產貂皮，那些貂皮那些皮毛的 fur 呢就很貴的，但是在1910年左右呢，供不应求，有些人呢将这些旱瀨的皮呢是冲貂皮。於是引了一些河北山东的农民走了入去呢，是捕猎这些旱瀨。捕猎了来剥皮不得已还吃埋。吃埋一大锅啦，原来它呢有好多这些呢是有鼠疫的，有鼠疫菌的。同埋呢啲旱瀨呢好奇怪㗎，當佢同類之中聞到呢有對方有鼠疫呢，會俾其他嗰啲染菌嗰啲會俾其他嗰啲趕走㗎。趕走嗰啲四圍亂喘呢，就會俾啲農民捉咗嚟呢係劏食，同埋真係食其肉剝其皮。其皮呢就當係貂皮咁攞出去賣。好，結果搞到鼠疫呢係橫行。沈阳由呢个味道，就由呢个内蒙东北满洲里啊，去哈尔滨，哈尔滨屈翻落去长春沈阳。1910年嘅十月开始，至到1911年嘅正月咧，就已经成个东三省蔓延。死就死咗咧，满清官方就话60000人。但其实唔止，因为嗰阵时好多人咧系买唔起棺材，嗰阵时个数字系根据棺材销售量，有好多咧揾张席就咁撞。 系，同埋因为清末民初咧，因为咧有闯关东啊，呢三个字，因为关东一带咧嗰个土地肥沃，同埋咧好多嘅即系同啲日本人当时嘅俄国人、苏联人咧。就做贸易，所以经济好蓬勃，人口好众多，所以咧好多移民。 好啦，仲好笑啊！嗰阵时喺成个满洲咧，1910年嘅时候，经过日俄战争，就北满咧就已经系俄国地头，南满咧就系日本。 系， 于是咧俄国咧就乘呢一场鼠疫咧，就派兵入去哈尔滨。佢话你满清政府，我唔信你啲防疫。日本咧就沿住条南满铁路咧，亦都步重兵，同埋成立一个咧叫检疫总署。就乘机派好多咧一啲好多嘅军事情报人员，同埋满铁啊呢间公司嘅行政人员，同埋一啲医生，就话咧我信唔过你满清，我自己去检疫。 系， 系嘛？好啦，咁啊当然满清条气唔顺。咁结果呢报道又去北京，呢、這个摄政王再封嗰时宣统呢三岁即位流緊口水呀，个摄政王咁点算，於是任命咗一个叫伍连德嘅医生， 係 呢、這个做咗北洋呀嗰个卫生检疫呀一个机构。伍连德系边个呢，唉又唔好意思，我唔想讲，广东台山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槟城出世，接受英国殖民地保送去剑桥读传染病学。於是他回嚟北京，他听嗱好笑啊，北京里面的保守势力话这个鼠疫要用中药和中医，但伍连德话一定要靠西医。於是这个伍连德呢就被那些保守势力围攻，话他是洋奴。但是伍连德呢是领命呢就走入东北。 一睇，哇！见到咧乌哩马查，通地尸骸，冇卫生观念。于是咧，佢正式咧系喺沈阳成立咗中国第一个有史以来嘅检疫局，同埋咧例行隔离啊，揾呢个鼠疫嘅源头。 嗯， 系嘛？嗰阵时佢斗嗰啲保守势力，结果咧呢、这个当然再封咧系信咗呢个信任连德嘅。但系咧都冇用啦，因为喺半年之后，本清覆亡， 覆亡啦， 辛亥革命， 嗯， 哦，玩完，咁然后伍连德咧就趁住呢个汉赖嘅鼠疫嘅疫情，写咗一篇英文论文，三十年代民国时代仲去英国宣读， 嗯， 跟住咧英国人大为赞赏，提名佢诺贝尔医学奖，不过好似攞唔到， 哦， 佢得以善终，一路活到咧。民国时代 行得太前咯，呢啲人 呢啲嘢，所以咧，香港咧，袁国勇咧，又俾人话俾啲香港工联会话佢系港独医生咧，俾啲美国白左咧话佢，点解你指责中国人食老鼠蝙蝠？你一个叫食物种族主义者，我当时睇到呢啲咧，心中冷笑。呢啲法文叫 déjà vu， 似曾相识。 系。 所以袁国勇咧系误导不辜，八年前咧就有一个由英国培养出嚟剑桥大学嘅伍连德，系对呢啲愚昧大军咧，对住呢班愚昧代大军咧，即系俾佢吹胀。唉，所以今日因话题话有一啲DSA、DSE 五 A 状元考到咧系去剑桥，八年之后又系去剑桥，去完咁又点咧？唔好翻嚟啦！将你哋嘅所好，即系嗰个将来你哋嘅所学贡献俾地球村全人类啦！你睇前边八年前伍连德，而家嘅袁国勇啊，佢哋系得到啲乜嘢待遇啊？啱唔啱？ 嗯， 啊呢、這个因话题话，广告翻嚟再讲。最尾咧讲个疫情咧，今日都唔系好消息啊，又过百啦，社区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啦，咁样落去咧，医护人员啊嗰个担咧系非常之重，同埋肯定咧系会医护咧，我哋香港嘅制度咧系顶唔顺噶啦。 系 到底有咩办法咧？种种嘅阴谋论啦，呢啲 fake news 咧又话咧，阿林郑准备引入大陆嘅医生咧实行医护一国一制啦，系嘛？呢啲咧，我哋就即系唔好证实，但系咁样落去咧，一定会爆煲嘅。与其系爆煲，你林郑谂住喺大陆输入啲医护咧，造成一个冲突咧，不如咁嘅时候，我哋光明顶会有建设性嘅，我哋系前瞻嘅。 嗯， 既然香港而家分黄蓝两种色，系嘛？呢一只咁嘅病毒咧，吓、啊、又咧，好似唔分颜色，有时好似系分分地。啊！嗰啲慶回歸嗰啲咁嘅飲宴團咧，嚇、啊、咁又中意咧攬頭攬頸喺度唱歌跳舞咁咧，結果搞到某紅歌星話 one two three four， 跟住唔止喎 five six seven eight， 而家搞到十個喎、 啊，十三個大串燒， 十幾個咯喎、 啊，而家追唔到源頭，咁點咧？ 嗯， 所以我有一個咧，好中肯嘅辦法，就係、是、咧，凡係中咗呢隻病毒嘅藍色。嘅人士，不如咧就自动请缨，接受特区政府咧疏散入大湾区，接受祖国嘅先进医疗。 但系祖国唔收嘛？ 唔系，你听住啊！然后咧，蓝色嘅咧就中咗领咗嘢确诊咧，就全部抌上大湾区， 嗯， 用特别嘅运输方式，而其他人等就留翻喺香港继续享受。呢、这个英国殖民地留低嘅由南丁格尔设计，同埋由伍连德医生咧，曾经咧系经历嘅呢、这个佢哋认为亲英恋殖优秀嘅玛丽医院伊丽莎白威尔斯亲王，哇！一扎真系噏出嚟我都好唔开心，全部系英国君主嗰啲名嘅医疗制度， 嗯， 分流啊， 嗯， 叫分析分流， 嗯。 啊、分析即系分黄蓝， 即系唔好咁复杂啦。即系总之， 分流即系大湾区同香港。 即系分析好难嘅，咁总之就系、是，即系你去过庆回归嗰啲， 中咗嗰啲， 全部藍色啊，愛國愛港嗰啲全部上大灣區留咁啊，聽有咩好處咧？因為而家大陸冇乜確診啊嘛，壓止呢只病毒成功啊嘛， 係啊， 成個大陸得12宗，你香港肉酸啊嘛，百幾宗， 嗯， 係咪？ 係啊，大陸等於冇噶啦，而家 同埋上邊好先進， 深圳、珠海而家自由活動噶啦， 同埋上邊有佢哋啲疫苗啊，而家。深圳珠海根本自由活动。 是啊， 你现在有大湾，有这个叫港珠澳大桥，有高铁，现在是日日在这里养老鼠。 嗯。 OK? 嗯。 那既然呢，现在那个爆到七彩，香港医疗系统无法负荷。 嗯。 你就应该呢，大家求人得人，不要拗蓝丝啊什么那些呢，就自动上。 咁 政府接送加埋祖國支援啲巴士全部入晒大灣區分流。你嗰時盧寵惠啊咩嗰啲呢領軍，咁你唔使驚 ,ok? 港大啊嗰啲有喺深圳有醫院 ,ok? 嗯， 就喺果樹接受治療， 嗯， 或者呢係接受觀察。 嗯， 咁你可以騰出香港政府醫院嗰啲床位，就俾返嗰啲非建制或者叫非藍色。 唔係因為呢， 唔好講黃嘅， 你見得去年啊有好多人呢指責好多罷工或者係要求政府封關嘅醫療人員係黑戶黑衣。 冇錯。 咁其實呢，如果佢哋係嗰啲叫藍色嘅物體呢，佢哋係應該唔願意喺香港嘅醫療系統裏面接受醫治。 而家搞到咁， 因為你分唔到㗎嘛，係咪先？ 啲黑衣黑護落你藥，你點算啊？ 如果以安全計呢，陶生你呢個方法呢都係啱嘅。起碼你過咗條深圳河，或者過咗條港珠澳大橋，嗰邊係即係叫咩呀，好似延安咁嗰啲叫解放區。 唔係，唔好咁講，總之唔使講咁多。嗰邊醫療都好先進，我哋相信祖國嗰個專業， 係 咪？香港又好，係咪？呢個就阿老董話齋， 我梗係唔反對。 國家好，香港好，香港好，國家又好。 嗯。 咁既然咁啊，叫黃藍分流。 係啊。 係咪？ 最好遣送曬佢哋啲父母啊、祖父母翻去，係咪啊？ 咁樣咧就大家冇得拗，社會亦都好安寧。同埋有大把床位，嗱呢一招呢，或者呢一招係最實際的。 嗯， 以和為貴，嗱我完全冇任何判斷啦。 係 呢個係判以咁多呢一年以來香港嗰啲嗌殺同埋個衝突咧，一個最佳嘅。 頭先你提及嗰個盧寵茂醫生好似仲未出發去武漢。 好啦，聽晚11點。